OK， 我哋又翻嚟啦， 又再我哋又再去翻嚟翻嚟啊！ 喂，咁啊两个番外篇噶咯， 系啊， 嗯， 咁你一路一路咁样诶，一路去到十五噶咯， 啊十五啱，啊十五咧，我哋又有一个叫做元宵节抛金。 抛金 元宵我哋都有，但我哋唔系抛嘢，系猜灯谜 啫。猜灯谜，我哋抛金。 元宵节咧，传统嚟讲咧，如果中国人咧，就系识男仔识女仔嘅日子嚟嘅。 唔系因为嗰阵时你女仔就三步不出闺门， 叫做中国情人节啊嘛。 你系元宵， 系啱啱啱。 元宵先可以出去嘅啫。 啊，元宵 啲女仔啊，俾你出去。 何止何？点解叫抛金咧？就系我搵一条比较细啲嘅河，佢有。有桥噶嘛？咁无论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喺个桥喺个桥度抛金，咁嗰个桥底咧啊都有人嘅，都有人啊坐一坐住船啊，或者系喺岸边啊，咁咧佢哋咧，譬如话个女仔一抛咧，个男仔一接咧，咁样就系一个佢哋要系一个缘分就可以结婚啦。即系你以前嘅唔知系咪你香港嘅？ 喂，咪即系等于人哋结婚嘅时候抛我扎花啫嘛？ 我哋冇即系鬼佬嗰啲咯。 咁样应该系 新娘会抛噶嘛， 系咯。 但系抛金我哋唔兴， 新娘系抛花噶嘛， 唔 兴。 咁呢 咁呢一种系 我觉得冇流行过， 系我哋马来西亚嘅一种文化。 其实如果呢啲有流行，我冇理由冇玩过。 咪咯，哇喂！如果个喂如男仔抛女仔接， 嗱系啊，嗱女仔抛就男仔接。 哦，哇！嗰个生得靓啲， 唔系啊，其实系有段古噶，边个女仔抛？咁嗰个男仔觉得like呢个女仔，你先可以接噶嘛？ 系啦，啱啱。 哇，生得靓嗰啲咪成扎船 哦，咁一定噶啦。咁你如果你如暮年咁嘅样抛，咁睇下有边个好彩咯。 散晒， 你唔会真系行过戆居居，突然间有嘢跌落嚟，你接住噶嘛？唔会 系。 佢哋分批嘅，呢一批咧系全部女性。 其实内定咯，即系你要将个节目搞得好睇，咁你就要分批啦。 冇理由就一个男仔抛俾男仔。女仔抛俾女仔就 即系古天乐抛同我抛嘅效果都唔 即系如果以前咧，你有即系抛到咧，嗰个接住，我又知系你抛嘅，咁嗰两个就咩结婚噶咯？ 结缘啦， 结缘 啊，结缘，跟住咧就会拍拖啊，咁就会咁去跟住到结婚啦。 喂，咁你哋马来西亚啲华人咧结婚有冇夹下个八字啊嗰啲咁嘅嘢？ 都有噶，有噶，八字有噶，要揾一个 会唔会行翻三书六礼嗰啲咁嘢？ 有噶，但系咧，你讲嗰啲咁嘅字眼咧，我就冇听过。但系咧系有嘅，系有呢样嘢嘅，系有一个八字唔可以相 三书六礼嗰啲咧，就佢可以解释。 唔系，但系三书六礼就唔兴噶啦。 我就已经解释唔 有聘书啊，婚书。 我哋基本上咧系会揾一个师傅去识呢样嘢嘅。咁就系我哋会叫佢，即系讲佢哋有嘅分歧系几时，或者系点。点点嗰个八字啊，攞出嚟啊，咁佢哋 哦夹八字咯， 啊夹八字要夹啦，唔可以冲嘅，系啦。 喂，咁如果冲点啊？唔俾结婚啊？ 冲咪再压喉咯。啊，咁呢个月唔可以结婚？ 咁唔系啊，但系男方同女方嗰八字都可能会撞 夹啊。 啊，唔系咁又唔系，即系讲佢哋会拣一个会拣一个日子嚟讲，系讲呢个佢哋想话呢个日子结婚，八月三十号，但系唔得，咪压后咯。 唔系，但系佢有时两个嘅命夹唔夹噶嘛？ 咁呢啲应该现代就冇咁嘅，冇咁嘅， 所以 唔夹咪嚟咯。 所以以前嗰啲咪稳阵咯。搵个媒人拎个八字出嚟夹到啱， 其实唔系噶，要忍得嘅。以前嗰个人， 你都冇权， 边个嫁老票都扑街啦。 唔系，我觉得以前结婚过瘾。嗱，你系 结婚本来就好过瘾噶啦， 呢啲唔使讲啦，系咪？人生最 唔系佢系点咧？嗱，以前嘅结婚咧，你系。你系媒妁之言啊嘛， 系啊系， 你系揾个媒人攞个八字翻， 媒妁 提亲就夹啱咗啦。咁啊，咁个新郎啊过大礼啦，即系而家 过大礼都有， 即系会拎啲礼过去，咁佢又会到时又会有啲嫁妆啊翻过嚟咁噶嘛。咁好啦，咁你以前嘅男人咧结婚啦，系咪摆酒啦？咁啊新娘咧就揾个轿台去你门啦，佢由头到尾都。 有個蓋頭嘅，即係塊紅布立住，你睇唔到個樣嘅。跟住個新郎啊踢橋門，又揾個媒人婆孭咗佢入去啦，係嘛？送咗入去新房，但係你個男人都係未見到個新娘嘅。 冇錯， 咁你又去入飲醉啊 ，filife 嚟啊，飲完曬喜酒啦，咁先係嗱鬧完新房，先輪到 洞房啊嘛，叫洞房。 未鬧鬧新房先， 鬧新房先， 即係成班。 佢而家講緊係古老嘅情景， 古老嗰啲啊， 明白。 咁咧就入到去鬧新房啦，啲人玩完一大輪啊，玩完一大餐啊，咁啊輪到個新郎。喂，你諗下，你未見過女人嘅喎，你唔知佢咩樣嘅喎，咁咧就好啦。走晒啦，飲完係緊酒咁啊，揭起個唔係 揭起個婚紗， 揭起個唔係個婚紗啊，個蓋頭啊，咪有塊紅布攬住嘅。 我明白，嗰叫嗰個所以嗰個叫 蓋頭， 蓋頭蓋頭係啦。 咁啊一揭起，哇！屌就甩牌 咁，你都 哇刺激啊！呢下刺激啊，大佬， 你唔知係咩樣噶嘛？你純粹個媒人婆話咪哇呢個李嘉欣咁啊，點樣索到爆？其實係佢噏嘅啫嘛，你未見過噶嘛？ 唔知一揭開， 一慢慢揭 Winnie 豬咁嘅樣，或者。上官咁样，哇，开心到不得了啦！ 系啦系啦， 整个上品翻嚟， 冇错，唉，有嘢好嘢。 一揭揭完，喂，但系最惨系你。你话几刺激咧？一见到佢个样，但系嗰晚你就要行周公之礼噶咯，就洞房噶咯。 周公之礼 系周公之礼，即系一揭咗个沙头。李嘉欣咁嘅样，喂，系咪真噶？我系咪咁好彩？ 系啦， 你会怀疑自己噶嘛？ 即系以前讲得，其实以前啊讲得好好听嘅，就唔会好似而家讲得咁俗，又咩博嘢啊嗰啲 嘅。啊， 周公之礼， 系啦， 敦伦， 系啦，敦律伦常， 敦律伦常 咁啊。 我唔识听， 即系做 简单就叫敦伦咯， 即系 全读就敦律伦 常，又可以叫如水之欢。 如水之欢我听过， 系啊，即系都系嗰样嘢嚟嘅啫，即系文雅好多。你谂下，其实系咪以前系咪 即系你估估地啊？要估估下咁。 你由头到尾，即系嗱，个女人又唔知嫁个咩人，个男人又唔知娶咗个咩人翻嚟。 其实 抽奖咁， 以前嘅人用方便嘅，依家啦，写封叫休书嘅嘢就可以撇咗个老婆。依家就麻烦要搞离婚。 唔系噶，佢个休书都要你都要犯七出之条嗰啲先，即系犯先乱。大佬你唔啱又休，你咪好发。系咪唔得噶？ 佢一定一个条例嘅。 系啊，真系几弊嘅你话嗰阵时。 喂，但系你谂下，嗰个一揭完，嗰个就对你一世噶啦。 所以真系呢个奖真系好难抽。 你谂下以前结婚系咪过瘾好多系嘛？即好似甩牌咁，慢慢就由个下。 你真系你俾我咧，我啊唔敢面对噶啦。嗰晚啊饮咗花酒先啦，唔好讲嘢。第二朝翻嚟啊！ 而家啲现代人啊嘛，点都唔会做呢样嘢嘅。 哦，即系佢哋兴抛金，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样估。 抛金咧冇抛金系年 十啊十五咯， 年十五咯，系元宵嗰个晚 节咯。 啊，就系讲过年嘅最后一日啦，大家开心年初一到。年十五啦，咁样就系一个 喂，美珠，你哋嗰边啲华人系咪都即系有啲人咧就初一就唔准洗头啊，唔准冲凉啊， 初一应该唔准噶。 年初一咧， 其实应该正路咧， 去到十五噶嘛。 年廿八洗邋遢之后系唔可以冲凉噶啦，已经。 啊，唔系洗邋遢系俾你清洁间屋啫， 清洁完自己都唔 系， 即系我嗰阵时我阿妈系咁讲啊， 大佬你 我哋嗰度咧年初一。到而家都仲系保留紧，唔可以扫地啫， 扫地 啊，冲凉都 唔可以。但系佢哋嗰边唔得，我大佬咁热， 一定要冲凉，冲凉一定，我哋系真系好热嘅，唔冲凉系冇可能嘅事啦。 系咪？ 所以你年初一就唔准扫地。就算你食 唔系落初四之前系唔准， 初二咧只可以， 初二得噶啦，开咗年就扫得。 咁我哋年初一咧，通常咧就系喺自己嘅屋企庆祝。咁年初二咧，嗰个太太咧只可以翻外家嘅。 哦，系咁嘅。 初二啊，初二啊，初二。 香港有冇咁嘅习俗噶？都有，一样即系 初二翻。 都系跟住 初一就一定要喺奶奶嗰度。 系啊，初一就唔出。 哇，咁讲我哋马来西亚好，即系好深受你哋香港文化嘅。 唔系香港文化，系中国传统文化嚟噶呢个 传统文化， 唔关香港事噶啦已经。 只不过香港喺媒体， 反而香港冇 电影。 香港能够保留到就尽量保留啊，保留唔到就冇咗咯。但系你哋嗰边仲会坚持啦。 香港反而粤话粤语会唔会保留到啊？粤语 香港啊，我觉得咧。唔系话保留唔到，你即系变咗系次等语言啦，会 次等语言。 因为点解呢？因为我而家以我目，即系喺依家呢个现实见到嘅咧，就系 啲細路仔咧係用普通話對答嚟。 香港都會啊， 香港都會， 即係本地香港嘅 本地香港都係。 係咪佢哋讀書就係有已經係 佢哋讀書係有普通話嘅？咁、但係同埋依家多真係好多啲插班生係嚟自嘅國內嘅。 最慘佢， 咁佢哋個溝通能力咧，都仲係講緊廣東話，但係你講苦話嗰種跳脱，佢係唔明啊嘛。咁、你還掂你都係學緊普通話啦，咁、有現成嘅學習對象，咁咪鼓勵你哋成班人喺度講。 咁都有入鄉隨俗噶嘛，你嚟到講粵語嘅 理論上就係、 是。唔 系 啊，应该系 理论上 系你要明白，而家每一日有百五个可能都系讲普通话嘅人入嚟，咁不停咁沟你，咁你容易淡啊！ 咁就算佢唔系移民过嚟，过嚟因为 咪移民过嚟咯，每一日有百五个过嚟， 哦，真系移民过嚟噶， 系啊，佢系坚持唔会学你广东话啊嘛，嗰班人。 唔系以前点解唔系？ 同埋你依家个教育制度系鼓励紧你学去， 同埋最惨以前咧，佢 咁你咪转紧咯个 train 系啦。你以前你落嚟咧，你识讲识普通话嘅人少嘛？咁你唔学就融入唔到噶嘛？你而家唔系啊，佢落到嚟大把人识讲，佢使乜学你啫？你只要讲普通话同。即係你哋嘅華語咧，同粵語好辛苦噶嘛。如果講開華語嘅人去學粵語好辛苦噶嘛。 我哋都係 難學 嘅。其實粵語學翻華語都唔係咁易嘅，因為個字眼唔同啊。 對我哋馬來西亞就唔會有咁嘅情況。 就係、是、 因為我哋 一早已經係兩樣語文係學 緊啊嘛。我哋何止兩樣啊，四五樣都有㗎。我哋 所以你哋我都話你哋係有語言天才㗎咯。 我哋係喺環境，我哋嘅環境係。迫於無奈，因為點解咧？我哋隔離鄰舍真係好多唔同籍貫嘅人，仲冇你仲有馬拉人咧、印度人咧，所以我哋嘅共通語咧，基本上咧喺馬來西亞咧都係用馬拉話嘅。 同埋基本上咧、所有細路仔咧，喺十二歲前咧、最容易入腦嘅係語言。 五歲前就最快添 所以馬來西亞嗰啲細路仔咧，係玩同埋學語言咧。就好容易上到手啦、但系香港嘅情况就绝对唔同 的。 香港太多呢、這个怪兽家长，我哋叫怪兽家长啦，就系咩咧？佢唔系净系要你学语言，系、仲要你学埋琴、学埋芭蕾舞、学埋其他 话配话嗰啲。 咁、你咪变咗嗰个专注力会分散 咗。分散咗 系啊。 咁、分散咗你学嘅嘢。你都唔系集中喺语言嗰度、最入脑嗰样嘢你学唔到啊嘛，系。 其实语言沟通系好重要噶， 梗系重要。 沟通第一样嘢就系语言啊嘛。 唔系问题系、你应该我应该马来西亚嗰啲华人仲有嗰啲伦理情噶嘛？ 有， 即系隔篱嗰啲街坊伦理嗰啲咧，香港冇噶嘛？住我依家唔知我隔篱姓咩噶。 唔系，我讲个好简单嘅事咧，廿几年前醉酒生事打捻到入到医院啊，直抽去。最终系去到医院，坐喺度排排咗成班人，系、有啲唔识你嘅师奶问你做乜嘢喺医院啊，会撩你讲嘢嘅， 即系 马来西亚人嚟嘅，马来西亚华人嚟嘅，咁撩你倾嘅，咁你咪冇得，诶饮醉酒啊，哎呀后生仔唔好玩到咁啦，又咁咁样好怪嘅，人哋觉得你，即系会咁样倾，香港冇啊， 就系 点会同你倾偈啊？医院 冇噶， 冇唔会同你倾偈嘅。 哇，咁淡薄噶！ 系啊，依家 喂，香港分分钟啊！你住咗嗰层楼，住咗两年，你都唔知隔篱姓乜噶？可以 哇，呢样嘢喺我哋马来西亚冇可能发生噶、啊，我哋一定会 嗰、那个伦理情咧争好远啦。 有噶，我哋有噶， 你咪保持翻个传统咯。 我哋都会，就算系城市都好，我哋都系会两隔篱，冇理由唔知道，冇理由唔倾偈。 我都话我隔篱嗰个搬咗嚟咁耐，唔住姓乜，都唔会打招呼嘅。 咁怪嘅， 另外一个单位仲好笑啊！ 自信喎、啊，香港会咁。 喂，辉哥，我另外讲 系好普遍系咁啊！ 我同佢打招呼啊，佢搵个鼻应我啊。咁佢唔系直情， 佢唔系同你打翻招呼啊！你答啊， 你所讲嘅系香港，唔系嗰啲外来嘅移民过嚟嘅， 唔系香港人啊，香港自己本身嘅人， 本土嘅人， 本土啊，都冇咗啦。 呢系几时发生噶？ 好耐， 即系以前不嬲都系咁流即系咁迁落嚟。 而家一闩门闭户就冇噶啦，唔睬噶啦。 我觉得就未必系个居住环境，系人嘅心态改变咗。因为咧，以前喺公共屋邨咧，嗰啲人嘅生活都唔係好似依家啲人喺公共屋邨嘅生活，咁、雖然大家都係有道門啦， 屋企又有道门啦、嗯。但以前系都会打开咯。 嗯， 即系边个细路做功课，屋企打紧麻雀嘅，咪、嗯、去另外一家嗰度做咯。 嗯， 另外嗰家有哥哥姐姐可以教到佢功课啊，咁咪就喺嗰度做咯。会咁样咯，但系依家冇，已经冇呢啲。 好难想象咯，我哋马来西亚系互相交流，互相有咩问题都大家都互相去互动啊！我哋讲互动啦、嗯，一定会噶、嗯。 香港薄情咗啲人 系嘛， 系薄情咗嘅， 即系反而喂咁样搞法， 系咩因素造成咁嘅咧？ 自私咗咯，个心态上系自私咗。 自私都系为咗 呢个我最大体会咯，因为我都喺马来西亚生活过几年咧、 嗯，即系自卫嘅心态好， 自己防卫嘅心态系好强，好强好强，系好强，同埋、 嗯、 我冇必要，我唔想聊咁多嘢， 嗯， 即系譬如你系住喺我隔篱啊， 系啊， 但系唔系话正正隔篱，系或者系对面啊咁样，咁我见到你咧，我未必会同佢打招呼。因为我唔同佢打招呼，第一日咧，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日都唔使同佢打招呼啊嘛，你明唔明啊？ 嗯，长期系咁啦， 系咯， 即系觉得费事啊， 嗯，费事惹事上身啊， 关嘢唔惹事事， 嗯， 我唔需要识咁多人啊， 系啊，自我封闭， 我系唔需要识咁多人， 系啊， 即系。譬如我每日去对住啲唔识嘅人、嗯，我要笑口噬噬，好开心咁样样啦吓，其实我未必系想咁样嘅， 嗯， 而家系自我咗。即系我系想活于我自己嘅世界， 嗯， 咪同埋可能个咩咧，嗰啲人咧，嗰啲咩啊，个科技进步咗啦，家家有冷气，以前你啲人开始唔好热噶嘛，大佬， 呢个又系原因啦， 手机有一个因素，手机又好 ，电脑又好啦，咁、你依家好简单啦、周润发自己都讲啦，依家搭地铁、香港人都唔理佢嘅， 系啊。 如果周润发去马来西亚搭车，会唔会有人揾佢签名？ 我第一个会用。 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周润发咧佢自己讲啊，佢自己喺大陆嗰啲电视台讲啊、香港人咧系个个耷低头搭地铁噶， 低头 我得周润发行入去系冇人理噶、所以大家都相处得好开心。 佢系超级巨星喺香港都， 其实佢系香港嘅港宝嚟添啦， 系嘛国宝添， 系咯国唔国宝我唔知啊，因为我冇个观念冇咁大嘅， 好难想象。 咁样即系喂。 唔怪得你会一直话我哋马来西亚人情好热啊，好热情啊咁啊！我又冇谂到呢样嘢啦。如果既然系咁讲，我谂翻转头，谂下都系。 你住耐啲，你就觉得噶啦。 我个总结咧，你问我嘅总结咧、马来西亚咧对性咧都仲系保守，仲系叫保守。但系呢个系20年前嘅嗰个评语嘅，对性咧仲系保守，但系人嘅热情咧就一。定是好过香港的， 冇减少到， 冇减少到都是咁样， 即系唔识都会问下你啊，点解你冇事啊嘛？咁香港未必嘅， 嗯，哇， 华华西化咯， 弹开啊！ 你所讲嗰啲系嗰啲人来人往或者系住喺隔篱嗰啲嘅，但系如果系讲我喺入到机场咧，香港机场咧，嗰啲服务。点讲服务台啊？receptionist 啦，嗰啲佢哋会几好噶，几热情啊！今日我都问咗几个，佢哋好有嗰种责任，因为我问佢咧，佢哋唔会讲，佢哋会带住微笑答你嘅。呢样嘢我反而觉得香港好好啊！我哋马来西亚唔系讲冇都有， 我想同你解释就系、咧，我唔会排除。香港人嘅或者个服务你嘅人咧，佢唔系发自真心，但系假嘅都唔少。点样叫为之假咧？我可以微笑同你讲嘢，我拧转背攞嘢嘅时候，我心谂我喺度乜紧你都仲得。 咩乜紧啊？ 即系讲粗口， 我真系喺度闹紧你，我屌你咁烦噶，咁样都仲得。 系啦， 即系 你要明白咧。香港人咧系一个好麻烦嘅民族嚟嘅，依家变咗。 嗯，会咩？ 投诉多，我投诉你咧，我可以对住你讲嘢咧，我都仲系微笑。但系翻转头，我见到你系向我去 complain 你， 系好麻烦。 你嘅态度好差。 嗯 嗯， 但系你俾我 complain 完咧，你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 因为你见到我是微笑同你讲紧嘢噶嘛，唔系啊嘛，佢嗰度咁叻我， 唔系而家啲人系个生活压迫啊，佢搵嘢地方宣泄啊， 会唔会系香港人咧？人口太多啦，咁而家 呢个都系原因嚟嘅，我唔排除有呢个原因啦。 我又冇感觉到香港人会有呢方面，诶、哎，我都系每一次你都系住嗰十日九日啫嘛， 同埋佢听到你唔系香港人嘛。 听得出， 听得出噶。 佢听你讲嘢，系咪先？譬如 你咬字咁正，你就唔系香港人。 嗯，系啦，同埋你，反而你， 你都冇懒音。 系啦，譬如佢唔讲数字啫，譬如一万蚊，佢讲十个千咁，一听就知你唔 系。系啊，我哋讲十千嘅， 十千噶嘛，佢用英文， 佢哋用英文转翻嚟噶嘛。 系啦系啦，ten thousand 系啦系啦，ten thousand。 哇，不过我哋终于呢个番外篇咧，都吓都。 我本来谂住加时半个钟算数 嘅。都要讲多一节吓， 有啲唔舍得添。 系啊， 有嗰种， 我哋去。 但系我就望一望个表，已经又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我哋 讲极讲唔完。 我哋下次都系过去搵。 我又未讲美食。 下次过嚟马来西亚搵我啦。 系啦，诶，我哋过马来西亚做一个 美食。 咩啊？国外篇，港外篇， 番外已经唔够啦。 系啦。咁啊，真系啊！呢次真系要完啦，咁啊，咪冇阻住阿辉哥， 唔会， 多谢阿辉哥先， 多谢， 多谢你，多谢， 多谢 马家先， 多谢马家先，跟住拜拜点讲啊？ 啊 ，Jumbalagi Selamat Jalan， 咁长嘅唔系喎，你 Jumbalagi Selamat Jalan， 即系再见，一路顺风咁计， 系啦， 哦，即系我都讲唔掂嘅， 慢慢教你啊， 拜拜， 拜拜， 一排就得噶啦，拜拜， 拜拜，拜拜。